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，民主刚果青年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声明，表示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时代错误的对朝施压骚动，以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状态和打造和平环境。